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30分钟捕捉世界之变，30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30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各位朋友好，欢迎您关注今天的环球30分，我是戴蔚然，非常高兴又和大家见面了。今天节目中，我们首先来关注越南河内出台的关于2030年禁止摩托车上路的相关规定。作为一个摩托车大国，摩托车如潮水一般涌入，是越南河内的一个街景之一，标志性景观能被去掉吗？人们拭目以待。然后呢，我们还要来关注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这种将高层建筑与森林植被相结合的新型建筑模式呢，在全世界获奖无数，也成为了人口密集的国家或者说是居住高层公寓的人们希望亲近自然的一个好方法。垂直森林项目是如何运作的？未来有不有可能来到中国呢？好，欢迎随我一块儿走入环球三十分。首先，我们将视线转向越南。越南有摩托车之国的这样一个名称，尤其是在越南大城市的街头，马路上红绿灯亮起的时候，大排的摩托车停下，当绿灯再亮时，大排的摩托车如潮水一般涌出，形成了一道壮丽的风景线。在西方国家，比如像英国，政府呢会鼓励人们骑摩托车上班，来缓解室内交通状况。不过这个情况在亚洲就完全相反了，过量的滥用摩托车呢，使得街头的交通秩序混乱不堪。近日，越南政府就做出了决策，要在2030年起完全禁止摩托车出现在越南河内市的街道上。一来是摩托车带来的交通安全隐患，二来也是河内长期以来饱受空气污染的困扰。好，我们来关注这个新闻。 2016年，越南首都河内的空气污染状况在东南亚主要城市中排名第二，仅次于泰国工业中心城市沙拉乌里。越南的第一大城市胡志明市排名第四。为了解决空气污染的问题，本月越南河内的市议会投票决定，将在2030年彻底禁止摩托车上路。据统计，在河内有500万辆上路行驶的摩托车，在马路上每公里就有2500辆摩托车，不仅道路压力大，交通缺乏秩序，而且尾气污染严重。河内去年有282天 PM2.5 超标。另外，政府还宣布种植百万棵树的整治环境目标，并推动使用清洁能源，以改善城市污染。 摩托车成为了越南河内街头壮丽的景象。眼下，在越南河内，全市共有人口是750万人，摩托车数量呢高达500万台，汽车只有50万辆。为了防止摩托车的无序增长，越南河内市政府通过了2030年禁止摩托车上路的这样一条禁令。而河内居民呢，听到之后大为不解，因为除了公共汽车之外，市内并没有其他的交通设备，所以人们才会选择骑摩托车，它最灵便快捷。因此，眼下摆在河内市政府面前的问题就是如何建立一个更加快速有效的公共交通体系，来满足大多数市民的需求。而对于河内的大多数的摩托车骑士们来说，未来13年里如何改变自己的出行习惯，去搭乘公交系统，也是急于要适应的。 解读人物足迹，揭示事件进程，关注环球三十分，了解世界得满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环球三十分。 这里是环球三十分，下面我们要走向意大利的米兰。米兰是一座美丽的环保时尚之都，现在在米兰有一种新型的建筑模式垂直森林，引发了全球多国的关注。 众所周知，高层建筑呢是最节省土地的一种居住建筑方式。像中国这样的人口众多的国家，选择住高层建筑是必然的。但是住高层建筑是不是就意味着得远离自然，推开窗户就看不到树木了呢？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告诉大家，高层建筑也可以推开窗，就感受到大自然，感受到森林美景。这就是垂直森林建筑。所谓的垂直森林，就指披着植物的外衣、有着生命的高层建筑。它是把数百公顷的森林植物生命汇聚在了一两平方公里的城市空间当中。垂直森林式的高层建筑呢，是沿着整个的建筑的外墙、阳台层层种下多种的乔木、灌木、草本植物。那么全世界那么多的建筑，哪些建筑适合种在屋顶上，适合种在高层建筑上？相关团队呢也做了精心的研究。好了，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意大利米兰的垂直建筑。听过之后您可能会感慨，真希望咱们北京也能够有这样的居所。 米兰垂直森林项目在2014年建成，位于该市伊索拉区。住宅项目的两栋楼分别高76米和110米，楼体外的混凝土阳台相互错列。两栋建筑共种植800棵乔木、4500棵灌木和约15000株草本植物，相当于将森林种在高楼上。垂直森林也因此得名。设计师博埃里告诉我们，垂直森林在立体空间层面增加绿化，而不增加使用土地。植物可吸收灰尘和二氧化碳，降低噪音污染。灌溉水源则由经过处理的生活污水提供。 L'idea è abbastanza semplice, l'idea di inglobare la natura vivente dentro l'architettura.Non solo come decorazione, come ornamento, ma come una parte essenziale della facciata di un edificio. 我们获准进入其中一间公寓，在它阳台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各种植物，层次分明，高低不同。即使有阳光直射，也没有感觉到太晒或太热。 为了将植物很好地与建筑融为一体，设计师们在综合考虑美观、安全、造价等因素的同时，根据植物的自然属性，将其安排在高楼的不同位置，力求每棵植物甚至每条枝干都以最好的方式生长。两栋建筑中每户都有种满植物的阳台，绿色植被取代了玻璃幕墙，调节室内外的热量流动。夏天时植物茂盛，创造阴凉，降低室内温度，冬天时枝叶稀疏，则可以让更多阳光穿透，减少照明、供暖等能源消耗。 Questo sistema di vegetazione è stato disegnato e pensato per cambiare moltissimo nell'arco delle stagioni e questo ti riconnette con i processi naturali, quindi è estremamente interessante non solo per chi vive all'interno del bosco verticale ma anche per i cittadini. 据了解，两栋建筑上的垂直绿化相当于在城市中安插了一片森林，让这里的空气更湿润，氧气含量更高。经过几年的运作，这里已经自成一个小小的生态系统。 垂直森林高层建筑是意大利的建筑设计师埃伯里发明的。在欧洲，人人都知道意大利米兰的烟雾呢，比欧洲其他国家都多，臭氧含量位居欧洲第二，空气质量也是最差的。埃伯里先生是2015年米兰世博会的总规划师，他决心要改变人们对于米兰的这种认知，要实现城市、农业、人口的平衡。那么第一步呢，就是把自然带回到城市当中。那这时候很多人会想到，在城市中开辟更多绿地、建公园或是屋顶绿化等等，利用绿墙来增加城市绿化率。但是埃伯里呢有更好的想法，他希望能够让绿色长在人们的房子里，让树木、鸟类和人类一起生活，即便是住在高层建筑里也能够感受到自然的气息。为此，埃伯里团队事先在米兰的近郊种植了大量的树木，和植物学家一起来选择不同种类的植物放在合适的位置，模拟这些植物未来在不同高度的生长环境。那么希望它们能够3年成熟之后呢，根据阳光、温度等等因素来分布它们在建筑物上的位置。现在呢，意大利米兰的垂直森林已经成为米兰的地标建筑，它为城市密集人口和绿色生态 找到了一个平衡点，而这种房屋呢，也成为了一个投资的首选。很多米兰人都迫切希望能够有这样的一套公寓。好，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垂直森林定位于现代化高品质的住宅楼，从一开始就吸引了不少投资。建筑落成后，凭借出租和出售，早期的投资都获得了理想的回报，也带动了周边区域的发展。据了解，现在垂直森林项目的均价仍维持在每平方米1到1.5万欧元，约合7.9万至11.9万元人民币的高位。可持续性建筑的目标之一在于降低建筑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在垂直森林，人与其他生物共同享有自然的概念被提到了中心位置。建筑师博埃里认为，随着环保理念深入人心，未来绿色建筑有望发展为更大规模、融合程度更高的绿色城市。 左耳聆听北半球，右耳聆听南半球，环球三十分，陪您一起听遍全球，了解世界。 接下来要把视线转向新加坡。支付安全呢，一直是人们所特别关注的。在新加坡，眼下呢，在推行电子支付。不过呢，还是有很多民众认为，电子支付拿手机一刷就过了，会不会出现不安全的问题呢？新加坡政府呢，也在不遗余力地向民众宣传电子支付的种种安全可靠。那么，难道其他的支付方式就很安全吗？最近在新加坡有一个视频被传疯了，视频说的就是一张信用卡放在裤子口袋里，居然就这么被盗刷了。好，我们来听新加坡新传媒958城市频道的主播梁平来给您做介绍。 大家好，我是梁平。最近在新加坡有一个视频被疯传，这个视频讲的是什么呢？他拍的是裤袋中的信用卡能够轻易被人盗刷，让公众对免触碰式支付科技感到担忧。对此，新网电子付款公司在新加坡称为 NETS， 新网电子付款公司就表示，销售终端机的所有交易都有记录，不法之徒根本无机可乘。最近呢，聊天群组中就盛传这样的一则视频，不法之徒或可使用免触碰式支付科技轻易盗用信用卡。视频显示，一名戴着眼镜的中年男子手持一个销售终端机，悄悄走进另一名男子身后，趁着男子不注意，轻轻扫了对方裤子后方口袋的钱包，借此盗用信用卡。中年男子之后出示他的仪器，显示交易成功，因此吁请公众需要谨慎。这则视频疯传之后，不少公众对于免触碰式支付的安全性展开热烈的讨论。对此，新网电子付款公司 NETS 发言人就回复报章询问时表示，凡是和这个新网电子付款公司合作的商家得符合严厉的条规，申请销售终端机来做不法之事并不可能。销售终端机在扫描信用卡或银行卡之后，现金会直接联汇到商家的银行户头，所有的交易都有记录，因此不法之徒要以此方式犯案并不容易。据了解，在视频中出现的销售终端机并不属于 NETS。 那么其他无现金付款方式单位表示，类似盗用手法几乎不可能发生。信用卡公司威士Visa 就表示，到目前为止从未接到顾客的类似投报，这种情况在现实生活中也好像不太可能发生。万事达卡 Mastercard 就说，顾客的每一个交易都有一个保密而且一次性的识别号码。那么 NETS 网站也注明，每张免触碰式支付的信用卡装有一个高度复杂和有保障的晶片，用以维持卡的安全性。所以这么看起来，这个视频啊，在本地疯传，信用卡放裤袋能够轻易被盗刷，这样的一个视频呢，一开始让人质疑了。不过这个视频 到底是怎么拍的我们也不知道，这个场景啊好像也不是在新加坡。但不管怎么说这个视频在新加坡啊最近呢疯传，也让公众对免触碰式支付科技感到担忧。 三十分钟捕捉世界之变，三十分钟集合环球资讯。联合国电台、加拿大国际广播电台、澳洲广播电台、韩国国际广播电台，每周最新传送海外动态、时尚趋势、华人生活。环球三十分，与您谈天说地，话世界。 今年七月的世界杯赛场上呢，出现了不少技艺精湛的假摔现象，引得球迷的不少奚落。然而在全球的其他赛场上，假摔现象也时有出现。加拿大人呢就对假摔十分的熟悉，因为在冰球赛场上也有些运动员非常善于假摔。好，我们继续来听他们的报道。 2018年的世界杯比赛和往常一样，球场上时不时就有人假摔。看惯冰球比赛的加拿大观众看到倒地不起、抱着腿翻滚呻吟的球员，难免对他们的娇气或者表演嗤之以鼻，甚至有人气不过给世界杯裁判们写了一封公开信，信中说：亲爱的世界杯裁判，请不要被假摔迷惑。写信的是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维多利亚大学的神经科学教授保罗·泽尔，他研究神经系统如何协调人的四肢活动已经有20多年了，球员假摔的那些套路骗不过他的眼睛。他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采访的时候说，我们的神经系统会尽可能有效地防止摔倒，这就是为什么你摔倒的时候会本能地伸出手去撑地以保护身体。但是球员假摔的时候动作常常是反其道而行之。他总结说，假摔主要有四种类型。 The platoon is the real theatrical one where the player looks like the William Dafoe character in Platoon where he's shot in the back trying to get. 第一种是野战排式，这个姿势其实也可以被称作背后中枪式，看上去非常戏剧化。在电影《野战排》的最后，埃利亚斯中尉在试图登上直升机的时候被子弹从背后射中，他把双手举过头顶向前扑倒。泽尔说，在今年的世界杯比赛中，我们已经看到过几次这个动作了。 Another one was I called the finish line, where the player is throwing his arms or her arms behind her, almost in an effort like a runner trying to break the. 第二种，终点撞线式，球员就好像第一个冲到终点、挺胸撞线的短跑运动员一样，把两手伸向背后，挺身向前。 The really dramatic ones, of which we've also had a couple examples so far, of a belly flop, where the, you know, the arms go out straight in front of you. 第三种，肚皮着地式，球员两臂前伸，啪的一下扑倒在地。泽尔说，能这么做的球员其实挺了不起的，因为他们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成功地遏制了所有神经系统为保护他们做出的矫正努力。第四种，树倒式，球员像一棵在森林里被砍倒的树那样倒下。泽尔说，这是巴西队的内马尔在对哥斯达黎加那场比赛中的杰作。 These are the kind of things where the person is not doing anything that's got anything to do with being a human animal trying to protect yourself. 他说，上述这四种类型都不属于人或动物在摔倒的时候会做的保护自己的动作，这是为了吸引注意。泽尔认为，如果杜绝假摔， 足球比赛会更好看，吸引更多的人。但是多伦多体育记者米西奥和前足球教练坎奇亚尼却对假摔现象表示理解。坎奇亚尼说，假摔是违反规定的，但至少在某些国家，它同时也是足球文化的一部分，是一种求胜的战术。他举例说，如果我是后卫，面对 C 罗的进攻，我知道他比我强，比我快，那我怎么挡住他呢？我会利用所有可能的方式，符合规定的，不符合规定的，或者是刚刚擦边，不至于惹怒裁判的。当然 C 罗也要吸引教练的注意，保护自己，结果就是他也要假摔，要制造效果。米西奥说，他并不认同假摔的行为，但是可以理解，因为球员在90分钟的比赛里需要不停地奔跑。米歇尔对拉美国家的球员更经常假摔有一个未经科学证明的解释，他认为这些国家天气炎热，一场足球消耗的体力更大，因此球员更愿意用假摔来争取一小会儿休息时间。坎奇亚尼来自意大利，那也是一个很热的国家，他觉得米歇尔的理论有道理。 好，以上就是今天来自加拿大的报道。感谢您关注本期的环球三十分节目，下次节目再见吧。 Of my life, all tried to do, treat you right, huh? I guess that just wasn't good enough for you. So now tell me what you want me to do. No more than say, I'll go pack my bags, be on my merry way. If you don't want me, then I don't want you. And the feeling that we once had, not just blue.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 Tell me why.